喜马拉雅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灵异奇幻双男主有声剧老黄历，作者猫咪拌饭，由魅影之声王李李领衔演播，欢迎收听 第三集。这一觉我睡得不怎么样，这猫身上太热了些，又黏黏糊糊，偶尔压着我的胸口，偶尔压着我的肚子。我在梦里表演了一晚上的胸口碎大石，早上醒来脸都憋紫了。醒醒，你快要把我压死在床上了。 嗯，你们人类不就都想死在床上吗？亲我一口。 面对色猫，我充满了沉痛。它不睁眼睛，只是懒洋洋地晃着尾巴。这不好吧，我有底线的，猫是不行的。 嗯，你们人类不也会亲猫猫狗狗吗？怎么平日里猫舔完屁屁的嘴你们亲来亲去，我这干干净净的倒是不行了。 我别无他法，只好捧着它硕大的猫猫头在它嘴上亲了一口。别说，人类真的无法抵挡毛茸茸的诱惑，这脸的手感揉起来也太好了，这嘴亲着也太舒服了。关键是亲的时候它不会伸舌头到你嘴里舔来舔去，实在是一只好猫。 喵。嗯， 这还差不多。想吃什么？我给你捉去。 这只猫爬起来，屁股撅得老高的伸懒腰，整个身子拉得贼长，又一下子跳下了床，跟一只真的猫没什么区别。它跃下床，含糊不清地说道：“虽然没听清，但狗腿筋不放弃任何一个拍马屁的机会。您还会做饭呢，真是学富五车，北斗下凡。”“ 嗯，不会，就地取材，生啃。想吃什么颜色的鱼？” 妈的，我就知道外面那一池塘子井里全部都是食物。他跑出去几分钟就叼了两条鱼回来，懒洋洋地丢在我面前。 嗯，给我做。 我真想不明白他怎么知道我会做饭。要知道我表面上看只是个无辜的男大学生，被骗到这里来，差点给死鬼当了老婆。虽然现在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，给活鬼做老婆还要做饭，妈的，没处说理。但我恭恭敬敬地捡起了两条比我还无辜的鱼，问他厨房在哪里，他随便指了个地方就开始舔毛，根本没有带我去的意思。我悻悻地去寻找厨房，厨房倒是好找，后面就是，佐料齐全。连花椒、大料、香叶、桂皮都有，可惜灶台落灰，一看就是没人用过的样子。 喂，我该怎么点火呢？ 首先，我不叫喂。 这只猫突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身后，撞了我一下。那，您叫什么名字？方便告知一下吗？我不能叫您楚雨荨吧？ 叫老公，叫一声老公给你点火。 死猫占便宜没够是吧？巧了，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脸皮厚。老公，请。这只猫轻巧地甩了甩尾巴，一小簇火焰从它的尾巴尖上乖巧巧地落到了灶台之中，转瞬就燃起了熊熊火焰。厉害厉害厉害，请回，我马上就给您做饭。这只却凑过来在我脸颊上舔了一口才走。这是干嘛呢？盖戳。我疑惑地起锅烧油，油开，把葱姜蒜跟佐料一同放入炒香，将鱼切成四段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，加水盖盖，完活。没有主食，想着他吃面条不方便，我就只好又蒸了几个馒头。我实在是有点饿了，昨天吃的饭到今天早就消化没了，也不知道他说跟我回家是不是真的。 如果不是，我岂不是要一辈子都留在这里，每天都要做鱼？我不要，我要肯德基、麦当劳、小笼包、蟹肉堡、烤鱼、烤肉、小龙虾，我要吃麻辣烫，我要吃凉皮，我要喝可乐，求求了。于是我拧了自己两把，可怜巴巴的去找了。主要是实在哭不出来，这鱼特香，我特饿，马上就要吃饭了，谁能哭出来啊？但不流两滴眼泪，显得我不够重视，不想回家，只能拧自己两把装装样子。我学乖了，求人先卖乖。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，而这只死猫正在努力舔自己的爪子。 老公，我们什么时候回我家呀？ 怎么，新媳妇过门要三天才能回家，不知道吗？ 可是我好想念阿花，我怕我不在家她死掉了。 阿花是谁？ 听到这个我编出来的名字，她终于疑惑地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发现我泪眼汪汪的，也有点慌了，奔下床来舔着我的脸颊，舔我故意流下的泪水。 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 本来我不是真想哭，但他一问，我悲从中来，抱着他呜呜地哭了起来。 我不是不害怕，我被村民绑起来的时候我怕死了，被野狗舔的时候我怕死了，刚见到他的时候我怕死了，但是我不敢说，我要先打败恐惧才能活下来。 我要弄花儿，临走的时候我托我室友照顾他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、啊、 我哭到打嗝，哭到他的皮毛因为我的眼泪鼻涕变得一流一流的。他好像在思考什么，而后摇了摇头， 不行，三天以后我跟你一起回去，但明天肯定不行。你别哭，还有三个月子呢，我们一天住一个好不好？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回去，行不行？ 我一边抽抽搭搭，一边在心里想，三天，三天也行。于是抹了一把眼泪，点了点头，起身去看鱼汤了。连吃三天鱼倒是也没什么问题，以前在孤儿院补助款延迟下来的时候吃不上饭也是有的，吃鱼已经算是天大的好事了，怎么还能挑三拣四呢？更何况我发现了他的弱点，他好像很怕我哭。巧了，孤儿院长大的孩子最会的就是哭，哭意味着能让人心软，能让人心甘情愿地带走，能让人掏钱拿赞助。哭是我们的铠甲，也是我们的武器。用这来对付可爱猫咪，我倒是还挺有负罪感的。啊，到时候带它回家，怎么跟我的室友解释呢？我养个花，它都要唧唧歪歪，别说这只猫了。更何况，这猫也太大了些，不知道它能不能变小点，不然怎么解释？缅因猫变异，老虎混血。我下意识地搅动着锅里的鱼，试着让它更入味一些。过了一会儿，鱼熟了，满屋子的香味，我忍不住吸了一大口气，满足地找盘子装着美味的食物。那边馒头的香气也散发出来，我打开了蒸笼，用手按了按表面，光滑又富有弹性，按一下连个手印都不留。 老公，吃饭了，鱼熟了。 老公这个名称我喊得轻车熟路，反正只是个称呼而已。再说叫老公能让这祖宗开心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端着吃的往外走，一转身他就坐在我的身后，身上落着几片桃花瓣，一看就知道刚去爬过树。他口中衔着一只桃花，颜色娇嫩，花瓣饱满完整，开得正好。他扬了扬下巴， 示意我拿下这枝花。 那，送你的，不哭了吧？